大家好， 你好， 我是曾国雄。今天呢就有些舐咁 hea 嘅，咁其实就不是今天舐咁 hea 噶啦，就是三日前才发觉今次真是大件事啦。因为呢我是两日前就做了白内障手术，只眼。咁我都唔知道原来白内障手术，因为我之前是做右眼嘅，右眼就好地地啊。咁做完之后都唔错啊，咁即系左眼冇做，咁啊系一个月前做右眼。咁咧做完之后咧，咁睇嘢哇大放光明喎，真系大家块面青睇白净咗好多。咁啊，本来咧左眼咧就跟住第二个礼拜就做噶啦。因為第二個禮拜我就臨上市去了 New York， 就冇得做，咁於是咧就要再排期，就排咗兩日前做啊。咁我話你唔做都得，我話我要去夏令會喎，咁話你唔做都得㗎，你咪等六個月咯咁啊。但係大家知白內障要排好耐嘅，而家邊個話嚇？咁啊，咁我話唔好啦，做咗佢啦。咁即係右眼我都咁容易搞掂咯，咁左眼冇乜事。點解左眼咧搞出事出嚟啦？呢次就啊，咁啊結果咧做完之後咧就看嘢好差啦，跟住咧就係、做完之後睇手機睇唔到啊！你大家有冇試過做完白內障睇手機你係睇唔到嘅？因為咧手機嗰啲光咧係 LED 光咧殘住你隻眼，所以睇落去一笪嘢咁啊！咁啲字嘅固然睇唔到啦，咁但係你翻到公司咧就睇公司嗰個電腦，個電腦熒光幕大啲咯，係咪？咁啲字咪清楚啲咯，咁咪做到嘢啦。咁但係大啲咧，咁嗰啲光又強啲喎。咁啲眼咧就完咗之後咧，一放嗰時候睇，誒點解咁咧？睇嘢真係全部蒙曬喎，會咁啊！真係你係啦，你知咁啊，預備經文咧，睇聖經又睇得好辛苦，因為咧唔係睇聖經好辛苦，係嗰啲字我睇得好辛苦啫。聖經就唔辛苦嘅嚇，咁啊，但係咧就嗰啲字咧就睇得好蒙鬆啊！真係左右眼鴛鴦眼睇嘢咁啊！遲啲再同大家分享啦，唔咗咁多時間，咁你無謂嘢。不過想講俾大家聽咧，其實我俾自己一個 excuse， 亦都俾你知道點解張牧師讀到聖經讀錯咗嘅，咁嘅讀第二行嘅，明明唔係咁噶，咁啊又或者第一張牧師講好似唔知嗰段經文去咗邊嘅咁嘅，咁真係會喎，因為我而家睇啲貓子咧都係好即係好依稀咁樣睇到，咁我靠我嘅即係我嘅記憶睇啦，即係個 RAM 啦，啊即係我。通常你知道我講到的時候咧，我係好少好少用好詳細嘅講章嘅，大家都發覺我係一路隻眼望住大家嘅嚇。咁但係而家咧睇見大家咧，我第一就睇得唔清楚啦，第二咧我要睇翻講章嘅時候咧就睇得辛苦啲啦嚇，因為始終都係唔習慣嘅。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咁啊，黑兒青之教， 學燈會唔會對你 好啲啊？開曬咯，你已經。哦，唔緊要啦，我都 OK 嘅 ，OK 嘅。我真係唔得嘅時候，我會話你聽噶啦，嚇、啊，又 OK。咁咧就今日咧，其實嗰個主題大家知道係乜嘢嘛？個主題啊，會喎，係你哋教會主題嚟嘅，唔係我整俾你嘅，你哋俾我嘅嚇。即係活潑盼望嚇。咁咧話嗰個重點，大家講到活潑盼望咧，聖經裏邊邊一卷聖經係覺得最清楚，講咗好幾次活潑盼望呢個 terms 啊。彼得前書啊，彼得前書已經好明顯，彼得講到活潑的盼望咁啊。咁啊，今日咧應該就係從彼得前書開始講嘅。咁但系咧，我就安排嘅時候咧，我就想先從使徒行傳嗰度開始，聽朝早先至講彼得前書，然後咧跟住再來咧就係提摩太，又跟住咧結局咧就揾一個舊約嘅聖經嚟做一個結局啊。咁啊，幾有趣嘅咁樣咁嘅安排。咁咧，我就點解用使徒行傳嚟開始咧？咁因為今日講嘅主題就係從世界嘅角度，從不信嘅人嘅角度，從信徒、從教會嘅角度嚟睇盼望呢一樣嘢啊。咁如果我哋大家講盼望，你發覺彼得前書講嘅盼望咧，就你哋啱啱咧就係你好聰明咧，就 click 咗一個好重要嘅兩隻字，就係、是、活潑嘅盼望。咁你話點解彼得會用活潑嘅盼望，就咁講盼望咧？英文就係 living hope， 係嘛嚇？咁 hope 就 hope 啦，盼望就盼望啦。有咩叫做活潑的盼望咧？難道個盼望會喐嘅咩？ 係咪？嗱，咁咧呢個就留翻聽日先講啦嚇。咁啊，今日就唔講字啊。咁但係咧，我哋點去講四道行轉嚟講咧？因為你發覺四道行轉開始嘅時候咧，啊，整個嘅四道行轉嘅鋪排啊，係一個歷史嘅故事，即係我哋今日睇係一個發生喺初期教會嘅事情，一路一路敘述落去，又跟住聖靈點樣參與喺中間嚟去。帶住班門徒，帶住班聖徒，一路經過佢哋最艱難嘅日子，大家即係大家明白個四輪轉嗰個嘅鋪排係點樣樣啦，係咪？咁如果我哋從呢一個角度嚟睇咧，你會發現咧喺四輪轉裏邊好多嘅經文嘅記載咧，你都睇見，哇！原來呢班門徒啊，或者呢班使徒，佢哋當日所面對嘅挑戰啊，同我哋今日有好多相似嘅地方，我哋發覺啊。當日如果你睇翻前面四輪轉開頭嗰幾章嘅時候，你已經發覺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同今時今日我哋活喺呢個北美洲嘅社會裏面，上一個相當開放嘅國家、相當文明嘅國家，我哋一樣同樣面對緊當時使徒所面對各樣嘅挑戰。而佢哋呢班門徒，佢哋所面對挑戰嘅時候，佢哋憑乜嘢嚟勝過呢啲嘅挑戰咧？佢哋憑乜嘢讓佢哋能夠即係？一路經過咁難過嘅日子咧，今日其實我哋一樣係要經過好難過嘅日子。我哋面對挑戰嘅時候，我哋點樣經歷呢啲嘅挑戰？我哋點樣聖靈帶我哋嚟去經過呢啲嘅挑戰？啊，咁咧就，所以我就希望從呢一個角度嚟去嚟去認識當日所發生嘅事，今日點樣用到喺我哋身上？當日門徒所面對嘅挑戰。今日我哋點樣有同樣去面對緊挑戰？當日門徒嘅失敗，今日我就同樣係點樣嘅失敗？咁其實你發覺咧，二千年前嘅事同今時今日嘅事咧，係都即係世界一路係咁向前行啊！事情發生嘅一路係咁樣不斷歷史重演，不斷歷史重演。如果你面對嘅一樣係咁樣樣嘅困難嘅時候咧，我哋怎樣度過這些的日子、啊、如果我們看回這個四輪轉的時候，我一定要，我相信我不會花太多時間了，就是講個四輪轉的背景，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四徒行傳的寫的四徒是四輪轉是誰寫的，大家記得啦、啊啊，盧家醫生講寫口書的時候提有菲羅大人啊，諸如此類啦，咁嗰啲唔多講啦。咁但係四輪轉寫的時候呢，是邊個時候寫啊？是主後大約幾多年呢？大約64年或者67年啊，係嗰段時間寫嘅。咁但當然冇一個好準確嘅 date 啦，係咪？因為當時冇寫就而家係主後幾多年咁冇發生過咁嘅事。但係按照歷史嘅記載咧嘅次序咧，應該就係64年至67年之間所發生嘅事情啊。咁而大家記唔記得聖殿啊被毀嘅時候係幾時咧？記唔記得？啊，提多將軍記唔記得？70年啊，聖被毀係70年。咁尼禄王罗马皇帝尼禄啊，佢火烧即系火烧罗马城嘅时候系几时火烧啊？系64年七月夜，如果冇记错，7月夜4月6号啊，系火烧啊焚城啊成个罗马城。咁于是咧，后来嗰时咧就出现咗即系呢个神经佬啦。我大家知道尼禄王系一个神经皇帝咧，就咁讲啦吓，就系将呢个。即係將歷史就好複雜嘅，就係話即係當時羅馬咧，嗰啲有新區舊區咁啊，揾個藉口咧嚟重建羅馬城咁啊，放咗一把火燒曬，但係佢咧就唔可以話佢自己燒，即係嫁禍於班基督徒，就話基督徒啊，即係嘅動亂，結果咧就基督徒咧就受好大嘅逼迫，咁大家都知道呢個歷史嘅事情啦。咁但係如果你今日去羅馬呢個地方咧？嗰度嘅 tour guide 都會同你講過，佢係講另外一個故事嘅喎。佢就話當時唔係真係咁嘅，你又冇到十足十，因為大家都講緊啊，當時嗰個咩嗰個羅馬嘅鬥獸城記唔記得？大家有冇去過啊？大家有冇去過羅馬？有去過呢個鬥獸城啊？咁啊，鬥獸城嗰度又話咩咧？嗰陣將啲基督徒五馬分屍啊，又將基督徒咧嚟去喺嗰度處死啊，咁同啲野獸搏鬥咁，但係咧。嗰啲到今時今日好多嘅嗰啲 tour guide 嗰啲嘅羅馬嘅 historian， 佢哋話並沒有呢件事嚇，係有即係啲鬥獸場，啲野獸猛獸同啲死囚 嚟搏鬥，但係唔係針對基督徒。而當時咧，火燒羅馬城，即係好多嘅又話將啲基督徒咧淋啲蠟落去，又好似當蠟燭咁燒啊，就喺尼禄嗰個後花園嗰度啊，燒咗好多，死好多人咁。佢哋都話唔係針對基督徒，係當時有好多嘅動亂分子作反嘅人，咁所以咧，佢講緊另外一個説話，我哋都唔需要點聽嘅。不過即管知道下，原來有坊間係有唔同嘅 wording， 即係當大家知道一個到政治嘅時候咧，你就發現好多唔同嘅 wording， 同一件事發生咧都有 coins， 原來唔係一個 coin， 唔係兩面嘅，係好多面嘅，可以任你中意點樣去分析，點樣去解釋，都有你解釋嘅理由嘅。咁所以咧不過呢啲唔係我哋要需要考究嘅一啲嘅事情。但我想講講咧，當時喺聖經裏面記載咧，如果你記得。《使徒行傳》其實咧第一、第二章咧，大家都知道當時發生咩事啦，係咪？第二章就講到，即係重點咧，就係講到當時聖靈就降臨啦。咁於是咧，當時就有即係有一啲嘅 illustration 咧，我以前都我喺地教會都講咗幾多年度啊，都有十年以上啦，係嘛？咁所以有啲 illustration 你也許聽過噶啦，咁聽過都唔緊要嘅，即係十年前我又同而家講得差唔多，即係我記憶仲好嘅，就話咁你聽啦。咁咧，當時發生嘅事情咧，就係大家記得聖靈降臨嘅時候，記唔記得嗰一場嘅講道係彼得同埋佢嘅門徒一齊出嚟講？裏面聖經記載有好多來自唔同周圍地方嘅人，記唔記得啊？係嘛？咁有幾多個地方嘅人啊？有冇數過啊？有寫嘅全部有記載嘅，有寫過嘅。不過大家今日唔好數啦嚇。如果我冇數錯嘅話咧，應該係十二個地方嘅人。咁十二個地方嘅人咧，佢哋聖經講話咩？佢哋各人都有佢哋嘅鄉音嘅噃，係咪？又跟住，即係我哋點樣去印證呢個係聖靈降臨而發生嘅事咧？就係、是、當時聖經記載就係話門徒企出去嚟去分享嚟講就係主耶穌嘅信息嘅時候咧，記唔記得嗰時講話乜嘢啊？佢哋就以為呢班人點解説起嗰啲群眾啊，就話點解佢説起我哋嘅鄉下話啊嘛？係咪聖經咁樣記載嘅噃？咁而大家諗諗，嗰度有幾多種人咧？嗰度有十幾種人，來自十二個唔同嘅地方嘅人嘅噃。而每個人都講緊話，佢講嘅係講緊我哋嘅鄉下話喎。咁到底喺邏輯上講唔講得通呢句説話？個問題喺邊度咧？個問題就唔係佢講緊乜嘢言語啦。個問題就係我聽嘅時候，我聽到嗰個係乜嘢言語啦。大家明白嗎？所以嗱，如果咁樣去睇咧，你就要明白，唯有聖靈先可以做到呢一個嘅神蹟。今日我喺呢度講緊廣東話，如果在座當中有中國十二個省份嚟嘅唔同，有客家啊，又乜乜物物啊，就咁食嘅，總之好多啦。有維吾爾族啊，有哈爾濱啊，嗰啲卡拉唔同嘅言語嘅話，我出嚟講嘢，我如果要翻譯，要個個聽得懂話，聽得明你講緊我嘅鄉話鄉音嘅話，我需要幾多個翻譯喺度啊？十二個咯，即係我講一句説話。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一兩嘴咁先講得一句嘅説話，啱唔啱啊？會唔會咁發生咧？唔會嘅噃，肯定唔會啦。你而家試下，我揾多兩個人企出嚟講，你都唔制啦，係嘛？阻曬時間係嘛？真冇少咁噶，曬我時間。咁所以咧，唯有一個問題就喺邊咧？就係聽嘅人，佢哋聽到係講佢哋自己鄉音，就即係話聖靈喺中間工作嘅時候。不是講的人講什麼，是聽的人聽到什麼，大家明白嗎？而聖經再加多一句，就是他們為什麼會聽到他們自己說的呢？因為聖經裡面特別是有記載這句說話的，在那裡在《使徒行傳》那裡說，他說他們是說出讚美神的說話，大家明白嗎？換言之，即是說聖靈在中間工作的時候，這班門徒他講的是什麼？講緊讚美上帝的說話。而對那些受眾來講，他們就聽到這個是讚美神的說話，是聖靈在中間來工作，讓他們聽到這些是讚美神的聲音。所以如果你說站出來是罵人的，就不一定聽得到了。 啊，即係如果你咒咗人嘅咧，就唔一定聽得到啦。但係讚美神嘅説話，雖然你也許唔知道我真係講乜，但你嘅耳朵你真係聽見讚美神嘅説話，因為聖靈喺中間讓你聽見讚美神嘅説話。嗱，咁呢個咧就係喺即係聖經裏邊有咁樣記述呢一個嘅喺説呢一件發生嘅事。嗱，咁跟住咧就係講到呢啲去到第二好快脆就一路落去啦，就去到即係呢班門徒咧，跟住就喺即係喺教會裏邊咧，聖經裏邊咧就有記載咧，就話呢班人啊，佢喺邊度聚會啊？嗱，呢班信耶穌嘅人佢喺邊度聚會咧？嚇，你又諗下，佢冇教會，冇今日嘅一間教會喎，冇你哋MB Church 冇一間咁嘅 church 嘅噃。他們仍然在哪裡聚會呢？聖經有記載的，就是他們仍然在會堂裡面聚會的，這班人。那而一班是猶太教的會堂裡面，有一小撮是基督徒，這班是信了耶穌的人，仍然在猶太教的會堂裡面，有一個 sector 的 people group。 這個 people group 呢，就是一班信靠了耶穌基督救恩的人。那聖經裡面怎樣描述這班人呢？就是在《使徒行传》有出现过的，是讲了一句的，就是说信那教的人，即是信那些教的那班人。那么讲什么呢？就是讲那班门徒，那班门徒信那些教的那班人在哪里呢？就是在synagogue里面，在个会堂里面。那当时呢，那个生活的处境就是这样了。Okay， 而跟住落你發現咧，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即係亦都後來就有好多法利賽人啊、基督教咧，就咁啊，即係去到第五、第六章咧，就發覺就係佢哋俾公會嘅大祭司即係話佢就鬧佢哋，話佢哋唔可以傳福音，唔可以傳耶穌基督嘅福音啊，咁之類。咁呢個我就略咗佢啦，唔再講得太多啦。我又想跳到去試提反之後嘅事啦。咁出現咗試提反咧，大家記得試提反咧，嗰時咧就係。即係佢用咗好聖經裏面好詳細嘅講使徒反個傳福音嗰個力，即係講嘅內容係乜嘢？如果大家睇一睇翻使徒反咧，佢真係好扼要，冇一句多餘嘅字，冇一句多餘嘅 sentence， 佢就扼要佢將猶太人嘅歷史，你祖宗開始一路講到耶穌基督，就用好短嘅時間，好短嘅篇幅就講曬出嚟，好詳盡嘅。講咗出嚟嘅，而就係呢件事咧，就激嬲咗嗰班嘅即係嗰班耶路撒冷嗰啲嘅祭司啊等等咧。於是咧就梗係要咩啦，梗係即係又拉又鎖又拍咁啦嚇。咁結果咧好快脆咧就跳咗去，就係使徒犯咧，最後咧就係被細流釘死嘅。嗱，咁被細流釘死之後咧，發覺喺《使徒行傳》嘅記載咧，就係好快脆就講到教會因為呢件事咧。教會就分散啦，大家記得嘛？嗱，所以如果你睇翻呢個《使徒行傳》第八章嘅時候咧，從那天起，即係由嗰日使徒反被釘死之後咧，使徒反被石頭打死之後咧，從那天起，哇！我陣間真係睇得準準啲，耶路撒冷的教會大受迫害。嗱，你發覺耶路撒冷嘅教會受乜嘢迫害先？就我哋講過嗰個時候受咩迫害啊？有尼禄王嘅迫害，記唔記得啊？尼禄王嗰時迫害基督徒噶嘛，所以受好大嘅打擊嘅。第二，仲有啊，就係自己人嘅迫害，猶太教嘅祭司長啊，嗰班法利賽人，嗰班同樣迫害緊佢。咁所以當時嘅基督徒咧啊，真係一啲都唔易做嘅啊！但是他们呢就在圣经那里讲，他说从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迫害，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地，有些虔诚的人安葬了使徒反之后，为他大大悲痛一番。然后呢就扫罗却残害教会，然后呢就睇唔到先。逐家進去，連男帶女拉去坐監，即係大家記得呢件事情嘅發生啦，就係當時掃羅咧係有份，係其中一個嘅，仲喺度好得戚嘅喺度睇佢，即係拎住啲批文咧嚟去踏起嗰啲嘅基督徒嘅嗰時。嗱，咁呢個咧就係教會遭遇嘅大災難。 大患難嘅喺嗰時開始啦。啊，咁呢班人除咗使徒之外啦，當時所 define 嘅使徒咧，就係、是、我哋都知道啦嚇。使徒就係今日我哋叫點樣 define 咩叫門徒，咩叫使徒咧？使徒一般係指同耶穌一齊同工嘅嗰幾個，嚇、啊，即係耶穌嘅時候同耶穌一齊同工嘅。咁使徒問啦，咁點解保羅係啊？保羅有冇同耶穌同工過啊？有冇啊？冇喎，邊度有啊？保羅冇啊。咁但係點解保羅稱為使徒啊？因為保羅喺異象嗰度見到有個大光照埋你，好似喺地教會講到嘅時候講過呢個個大光照埋你，又於是保羅就係主啊，你係邊個啊？咁記唔記得呢件事？即係由嗰開始咧，啊，一般嘅神學嘅理論咧，就係、是、用呢一段嘅經文咧嚟去作為耶穌親口親自差遣保羅嚟去傳福音噶嘛。咁所以咧，保羅咧亦都係同耶穌同工嘅一個稱為使徒啦，就係、是、咁樣樣嘅。啊，所以今日有好多人，今時今日咧有好多你都聽見，有啲人話我自己係使徒啊，咁大家都要即係小心少少佢嘅 interpretation 係點樣樣話。呢個就冇一個 absolute answer， 即係啲邊個係使徒，邊個唔係咁。因為今日呢個使徒嘅字咧，喺如果你用翻英文咧，都係同門徒嘅都係一樣同一個字嚟嘅啫，其實係嚇嗱。咁如果你睇一度咧，就係、是、聖經裏面跟住記載咧，就係嗰啲分散嘅人咧，嗱，佢哋經過各地，佢哋傳揚福音真道。嗱，好，你要留意當時佢呢班人啊，聖經話呢班人係乜嘢？呢班人係逃避教會受迫害噶嘛，係咪？佢逃避嘅時候又分散去到邊度啊？去到撒瑪利亞啊嘛，去到其他嘅地方啊嘛。咁即係話佢哋係去走難咁樣離開嘅噃。大家明白嗎？他們走難的離開，而但是聖經怎樣記載呢？這些分散的人呢，經過各地，在這裡做什麼？在這裡傳揚福音真道、哦、還有就是腓利下到撒瑪利亞、啊、城、啊、還有呢就是宣講基督，群眾、啊、聽了腓利所講的，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呢，就開心聽從，就同心聽從了他的說話。很多人呢、啊、有巫靈附在他們身上，巫靈大聲喊叫之後呢就出來了。你發現呢，這一群門徒呢，他們是逃避災難的，但是他們逃避逼迫的時候，他們一路走一路做什麼呢？一路走一路繼續完成他們的 ministry， 繼續去做傳福音。那這時候你又要問一個問題，如果我讓你走難，你會怎樣走呢？我都聽過、啊、我媽媽說日本人啊，即係喺中國嘅時候，咁佢哋嗰時候點樣走難啊？大家有冇聽過呢啲故事啊？啊，我你冇聽，你比我後生好多嘅啫，冇發生過喺你身上，都冇發生喺我身上，喺我爹哋媽咪。我媽咪話聽，嗰啲靚嘅女仔要將塊面搽黑曬啊，記唔記得？因為驚啲日本人睇咗之後咧，哇！真係辣咗佢都唔得掂啊，所以查到自己好肉酸啊咁。仲有咧，係見到呢啲嘅日本人咧，見到皇軍咧就唔敢亂咁講嘢啦，總之避開佢哋啦，係咁樣樣噶嘛。即係喺一個走難嘅氣氛之下，你係會逃避嘅，你逃避受逼迫嘅原因嘅嘅因由嘅。但係你見到咧，當時呢一班人咧，佢就係走難。他們是逃避，但是他們的逃避，他們並不因為逃避而不敢去傳福音。你看到他們仍然是、仍然是經過任何地方都仍然傳揚福音真道。你是不是覺得那個很奇怪？在他們這班的門徒 的信仰的裡面，如果這個信仰是一個真實的信仰，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这个信仰是一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话，他们就不一定会这样做。如果这个信仰是以我传我人讲一句他一句，我更加不会这样做。大家明白吗？其实除了这个李嘉诚，另外还有一个 case 又是在使徒行传，就是讲到当时一班的一班的有两个门徒拉了去坐监，是拉了去法利赛人的那些的就是文問誒，佢哋自己新力國嘅即係囚禁誒、一啲反叛嘅人嘅地方拉咗去嚇，咁、啊、又跟住咧， 聖經就話晚上有乜有天使嚟同佢哋開咗個家門啊嘛，記唔記得？放佢出去嘛。咁放佢出去係咪好事嚟㗎？係咪好事啊？係好事啦，係咪？佢被拉咗去坐監，而家天使嚟，天使放佢喎，唔係獄卒放佢喎。天使放佢，但係個天使講咗一句乜嘢啊？佢話：聽朝早你翻返去殿裏邊再繼續教訓眾人。咁於是個問題又嚟啦。我咁辛苦，因為喺殿裏邊教訓眾人，所以被拉咗嚟坐監。而家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係好事嚟噶嘛？但係如果聽日又再去個殿裏邊又去教訓眾人，即係 I'm here 拉我拉笨咁啊！真係啊，即要咁樣樣啊！你明嘛？嗱，你會唔會去啊？嗱，但係聖經記載就係第二朝早佢一早就去咗。個殿裏面繼續教訓眾人，聖經都講嗰啲法利賽人同樣走去拉佢，不過咧今次就警告佢哋就算數啦。嗱喺呢度我哋睇見，我自己有啲咁嘅經歷。我喺遠東廣播侍奉嘅時候，我每年都要翻中國大陸嘅，即係去探啲家庭教會。嗰時我開翻1980年，我喺1986年嘅時候，嗰時中國都仍然係好開放嘅，教會又開放。周圍都開放，我哋都係開放嘅。咁我又係咁樣，就係遠東廣播派我翻去中國去探其中一啲嘅家庭，即係我哋叫地下教會啊。咁嗰時我哋入境係點樣入嘅咧？就唔好似今日咁，又有兩文證，又有回鄉證啊，又有香港身份證，又嘟咁啊入去啦嘛。而家係嘛？都冇人查你，冇人問你添，就咁入噶啦。但係以前唔係噶嘛。1986年嘅時候點樣入？你知唔知？我哋要面對嗰啲嘅公安啊，嗰啲公安咧就冇電腦喎。1986年嗰時，中國未有咩電腦，有電腦不過唔係咁樣用啦。咁咧去到咧，佢哋嗰啲官咧就坐喺嗰啲嘅 custom 嗰張台咧就好細，就好似啲小學生嗰啲木台啊，一張台仔嘅啫。咁咧就一張木椅，咁佢就坐喺嗰度。你經過時候咧就要俾個 passport 俾佢嘅。咁佢問你問長，問你問長問短咁噶啦。咁我亦都係咁啊。咁我就嗰時揸住個加拿大嘅 passport。咁去到嘅時候，咁我護照咁，咁啊，咪俾個護照佢啦。咁又跟住揭開護照，一揭開，弊啦，跌咗張 business card 出嚟。嗰張卡片我即係當日我入去之前，梗係搜曬自己身，唔好千祈唔攞住啲咩即係同資本世界有任何關聯嘅孤臣孽子啊嗰啲咁嘅，梗係唔得噶嘛，係咪？咁一定係攞啲中國最偉大嗰啲嘢咁入去噶嘛？點樣知入到去嘅時候，俾個 passport 俾佢睇，跌咗我張 business card 出嚟。我張 business card 寫住係咩？遠東良友電台加拿大辦公室主任。良友電台嗰時係俾中國視為敵台嚟嘅，即係仲弊過美國之音。咁我時嗰張卡咧就係呢張卡。咁佢嗰度咁寫嘅係。遠東廣播加拿大辦公室主任，咁我望，我呢座廣播啊，播音啊，他佢話嚇，我話係我哋做播音嘅，什麼播音啊？冇講一啲我哋講係意識形態，講下啲健康嘅內容啊，咁呢個係我冇啱嚟嘅。咁佢又依家就放我走，哇！我當時嚇到我真係都唔知點回應啊！一放我走之後，我點啊？我攞之後射，跟住喺第二條路走翻出嚟嚟嘅。點解佢會放到我？知唔知啊？佢唔識啊！因為嗰張卡片係寫加拿大遠東廣播，而中國大陸清敵台嗰個係良友電台。即係我哋喺中國大陸嘅富衞嶺有釘台，伊有釘台，恩有釘台，就唔係遠東廣播，所以咧我就走甩咗，即刻就問出嚟。嗱，如果你叫我曾哥再入一次，你唔好搞我傻咁啊！你係咪啊？但係喺嗰時唔係喎，聖靈叫佢哋乜嘢啊？天使開門叫佢，你聽日再去過，而佢哋又傻到真係聽日再去過。真係又要再遇見呢啲嘅法利賽人，又遇見呢啲嘅文士，又再警告佢哋啊！仲其中一度係講佢打佢一身咁啊，放佢走啊！嗱，呢一班嘅門徒，佢能夠咁樣做， 是有什么因素可以令到他们这样做先。你不要忘记，对他们来说个信仰其实当时是真的很浅的。耶稣跟他们相处了多久？三年半，是不是？当然他们见到耶稣行神迹行其事诸如此类，是有这些事情，但是真正信仰落实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仍然是不好像今天你和我又有神学课程读啦，又上 Zoom 啦，又跟住牧师又鬼咁好关心你，有好多嘅难题解答啊，真系处变不惊咁啦。王牧师啊，面对佢哋吓，真系嗰时冇嘅。嗰时耶稣就话：你跟住我，你跟我一齐咯。耶稣都俾人闹喎，系嘛？跟住呢个阿 Sir 揾食，你都俾人闹。当时真系咁样样，但系对呢一班门徒嚟讲，佢哋甚至到一个地步，去到使徒行传嘅时候，佢哋甚至连成副身家掟晒出嚟。有乜嘢可以令到佢哋做到咁先？如果今日你初入教去到一个新嘅宗派啦、宗教啦，去咗三年几，你会唔会咁我哋叫做咁神心啊？除非你个经历系好特别。嗱，当然你可以话犹太人同我哋唔一样，因为犹太人有好浓厚嘅犹太教嘅背景，有呢个耶和华自细就已经系咁样样嘅 brought up 啦，但系。你今時今日問下以色列人啦，佢哋自細一出世就由猶太教徒添，佢大咗之後係咪一樣咁神心咧？肯定唔係話你聽。你知唔知道今日喺以色列有好多以色列人根本佢係屬於猶太教嘅 nameless， 但係佢完全同猶太教冇關係。我個姐夫就係其中一個，我姐夫係一個典型嘅猶太教徒，但係你同佢講聲色犬馬乜都齊。即有时如果个信仰是没有一个实质的关系落实不到他们生命里面的话，他们不会作出一个这么大的摆上。对你都是啦，如果你在教会一段长时间，你发觉原来信仰就是原来牧师讲的都是听好听故事的，而你是经历不到信仰的实在的话，你都不会作一个这么大的牺牲。除非你对个信仰是很实在，经历到信仰带来给你那种生命的改变。所以呢，什么能够带你生命这么大的改变呢？你发觉在基督教和其他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盼望。你有没有发觉在我们基督教的人生观里面的信仰观里面，是一个很强烈的永恒的盼望。我们经常跟人讲传福音的时候，讲佛教有没有盼望啊？佛教释迦牟尼自己坐在菩提树下，自己温温顿顿温咗温咗一轮之后，哦，真系最后都系真系好消极嘅人生观，系咪？其他嘅宗教好多都系消极嘅，或者甚至唔讲有永恒添，但系唯有系基督教或者叫天主教包埋在内，都是讲一个永恒的主，而这个永恒主呢是带来一个永恒的盼望。而这个盼望是一个什么盼望呢？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彼得用活泼的盼望呢，它有些有意思。活泼呢，它英文就说英文是什么？ Living, a living hope， 即是有生命力的盼望。如果你对一个盼望，或者 你对一个所谓叫盼望是不实在的，又或者这个盼望只不过人家说你听曾国豪牧师说给 Samuel Wong 牧师，你买那张649了，你一定中的。谁个真的中啊？我说的。你是谁？我不是曾国豪。你会不会信？你不会信的，是吧？又或者大家知不知道澳门一个很出名的赌王啊，姓乜噶？啊，唔系啦，你查查 Google 就知道唔系噶啦，佢唔系赌王。你知唔知啊？姓叶嘅，叫做叶汉，有冇听过呢个人啊？叶汉系最早嘅澳门投到个赌场嘅 license， 我就系叶汉。叶汉出名嘅最尖端的賭徒， 佢叻到點咧？佢係出名係咩咧？聽嗰、那個嗰啲嗰個息鼓係咪叫做？即係啲息喺度落落落落落咁，可以聽得出印緊出嚟個 number 係幾多嘅？係咪好犀利啊？即係周潤發都行埋一邊啦，當然嗱，仲有喎、哦，你知而家嗰啲嘅息嗰啲鐘咧，嗰啲罩笠住咧，下邊係用絨嘅嚇，係邊個發明嘅？就係、是、姚安發明。就因為後來有一個團隊叫做聽色啊，聽色啊，我唔記得聽色咩，係一個一班人啊，專係由 train 佢哋聽個色嘅聲音，就聽到裏邊會開乜嘢。咁姚漢知道呢件事咧，就結果所有旗下嘅所有賭場咧，都嗰啲嘢咧，下邊鋪咗一塊絨喺度，所以乜都聽唔到，就係佢搞出嚟。嗱，咁我唔講佢有幾威啊，咁我就係講下佢臨死之前，啊，澳門有個記者訪問佢，就話：葉漢先生，你一生人最出名嘅，連韓生都要拍你碼頭嘅，啊，何生啦，唔好韓生啦，何生都要拍你碼頭嘅，你點？你到底賺咗幾多你嘅人生？賭王喎，真正嘅賭王呢個就係、是。你知唔知佢點答啊？教咗咁耐，我都係打個和啫。佢真係咁講。咩叫打個和啊？即係 break even 咯，係嘛？連葉漢咁出名嘅賭王先至打個和，咁你咧？你唔賭王就輪唔到你啦。咁就咩啊 ？You definitely is a loser。冇得贏添，最叻個嗰度打和，咁其他嗰啲乜啫？你咁咪輸曬咯。係咪啊？嗱，即係我呢度講緊咩咧？就係、是、有好多人俾我哋嘅人生觀裏邊都帶嚟好多嘅盼望。喺你人生裏邊，你遇見好多嘅機會，呢啲機會都可以成為你嘅盼望。但係呢啲盼望係冇 promise 嘅噃，係冇係唔 sustain 嘅喎，係冇揸拿嘅喎。你憑乜嘢可以俾到呢個盼望俾我先？係咪？如果呢個冇揸拿嘅所謂 promise 嘅話，咁我點可以信得過你啊？但係喺聖經裏面，你發覺呢個基督教嘅信仰咧，係一個好獨特嘅盼望嚟嘅。而呢個盼望咧，唔係一個講咗就算數啊，你自己試下得唔得啦？唔係咁，係一個彼得佢話係一個活潑有生命嘅盼望。嗱，有生命英文嗰個 living 呢個字咧就好有趣啦。我諗。你同我大家都會鍾意一啲有生命力嘅嘢，你同我都唔會鍾意一啲冇生命力嘅嘢。我舉個例啊，你問呢啲男士就知啦。男士如果你仲有啲著啲良心嘅話啊，每逢母親節啊、咩老婆節啊、太太生日啊、夫妻節啊，而家加埋個嚇，你都會點啊？你都會起碼都買朵花俾太太啦，係嘛？咁有啲又冇咯，咁啊現實嘅就話唔買啦，買一季一百買幾年，我都冇買心理，啊我開頭買嗰啲嘢心理我都冇買啦嚇，咁啊咁啲花，你會買咩花咧？我記得有一年，我唔知有冇講過你聽呢個小故事。有一年我好多年，而家講緊十幾年啦嚇，咁我就喺公司臨放工嘅時候，我老婆打我哋，老公今晚邊度食飯啊？今晚邊度食飯？今晚咪屋企食飯咯，今晚喺屋企食飯。點會今晚喺屋企食飯啊？你唔記得咗咩嘢？誒，通常老婆一咁問咧，你就知衰啦。啊，死啦！我真係唔記得咗咩嘢咯。咁啊，哎呀，死啦！佢生日咁樣，我真係完全忘記曬。咁嗰時咧，嗰時差唔多五點鐘，我喺嗰時我係喺 Burnaby 公司仲未搬去太古嗰時喺 Burnaby。咁啊，嗰時就嚟五點鐘，咁啊，得啦，老婆，今晚出去食飯，我請咁嚇。咁啊。咁即刻諗起第一件事啫，輕咁電話即刻打翻出去，即係所以訂花買花咁啦，最近就 Costco 啦，$3一支咁嗰啲嘢，一扎啊$3一扎，咁我梗係冇去啦，咁啊，咁啊諗下買啲好啲噶啦，咁一幾，喺麗晶廣場有一間嘅花鋪係中國人開嘅，啊嗰啲花好靚嘅，咁但係我喺 Burn 裏邊，我而家去得翻，即係時間唔夠啊，我就打翻俾我路由記，佢喺麗晶啊，喺麗晶廣場其中一個 office 嗰度做啊。喂 ，Vincent 可唔可以幫我買一單玫瑰？咁好嘛？當然我一間同你買咯。咁你 你想買咩？話買紅色嘅，因為中國人嘅花店嗰啲玫瑰花咧，就唔好似貴州嗰啲一扎十枝咁攣埋佢一齊咁啦。唔係，中國係逐枝 wrap， 你知唔知啊？用啲顏色有顏色嘅玻璃紙啊，好靚啊，攣得咁啊，整得好骨子好靚。咁我老友話：得啦啦，睇在份上，幫你買啦。咁十分鐘之後佢打電話嚟，話：喂 ，Aaron， 60蚊一打喎。哇，60蚊一打。Costco 都係12厘啫喎，咁我話60蚊啊，咁你要定唔要啊？我同我揀下有冇啲平啲嘅啦，咁叫佢收咗錢。十分鐘之後，佢又再打嚟，揾到啦，30蚊一打，哇咁靚，掂唔掂啊？掂嘅，我話靚唔靚啊？靚到真嘢一樣嘅咁。咁啊，咁於是話，唔使諗啦，最後埋單咪60蚊咯。啊，你唔會買3蚊嗰啲噶嘛？點解啊？假噶嘛，咁其實都係花，真係你有冇見過啲真花？嗰啲假花，嗰啲 sell flower 仲靚過真花，但你唔會買，因為佢係冇生命，就係冇生命咁簡單。有一架飛機喺 Air Canada 定係邊架飛機喺數年前，其中一個乘客喺空中過世，嗰架飛機係全院滿座，咁有一個過世嘅乘客喺度。你会点啊？呢边点啊？摆佢厕所咯，唔系咁喎。原来佢哋系有一个，即系即刻整一个帘咧，系要围咗佢嘅，佢个尸。咁咧围咗佢，咁坐佢隔篱嗰个点啊？坐佢隔篱嗰个梗系走都走唔切啦。如果你冇位啊，我成日坐喺厕所啦。啊，真系发生过呢件事。咁喺度谂，咁又过咗世嘅老人家，佢个样冇乜特别喎，系咪？同一個鐘頭前個樣子都一樣啫嘛，你有咁驚嘅？啊，個分別就係有生命同冇生命。聖經講到呢一個基督俾我哋嘅永恆嘅盼望，係一個有生命嘅盼望喎。矜貴在就係有生命定係冇生命。如果俾你揀幾貴，你都揀個有生命，你唔會揀個冇生命嘅嘢。嗱，後屘呢一段嘅。即係喺當時啊，呢班嘅使徒喺佢嘅同主耶穌所經過嘅3.5年嘅時間，同埋跟住佢哋一路一路叫做啊一路走一路逃避逼迫嘅時候，佢一路經歷緊上帝俾佢哋聖靈俾佢哋嘅能力，讓佢哋能夠經歷過唔單止風吹雨打，甚至俾人拉，甚至俾人打，佢哋仍然可以堅持得住。點解？因為佢哋嘅盼望。是一個有生命力的盼望，是不是加添给他们，让他们真的能够坚持到下去。我们想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我今天我觉得哪里最特别是选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这个第17章呢，就是讲到另外，就是讲一件事呢，就是当时彼得，特别是一个主的门徒彼得呢，他所面對的挑戰的。如果我們用17章 來看，就其實17章呢，就是有很多是 repeat 緊10章所發生的事。到底第10章開始發生的什麼事呢？就是當時講到呢，有一個人，這個人呢就叫哥尼流。這個哥尼流和彼得在整件事裡面跟我們今天講的內容有什麼特別關係呢？因為在哥尼流和彼得的相遇的這個的過程裡面呢，被我們看到原來他这个属神的盼望带来给他们生活上一个几大的领悟，几大的帮助。我们好像没有印这些经文出来的，是吧？在手册那里没有印的，是吧？ 你给 那些是不是没有印的？有，是吧？不是这段，不要紧，我用一些时间，因为我的眼不好，所以我怕着读得轮轮尽尽。在《使徒行传》第10章呢，就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在 Caesarea 这个地方呢，就是该撒利亚，就是在这个巴勒斯坦里面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个人，他叫做哥尼流，是意大利型的一个百夫长，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呢都敬畏神，多多施舍给百姓，然后呢经常向神祷告。有一天约在第9小时，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天使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当他看他的时候， 就害怕，说主啊，乜事呢？咁啊，天使就话：你嘅祷告同你嘅施舍去到神嘅面前，以蒙纪念了。嗱，咁先讲翻呢度啊。嗱，呢个哥尼流咧，当时咧就系一个意大利人，系一个叫外邦人。外邦人系咩咧？外邦人咧就系一个唔系属于神所拣选嘅民族，即系以色列人。哇！你话神好无良喎，你系净系拣以色列人嘅咩？啊！你大細超喎，咁點解咁意大利人嗰啲咁啊冇份噶啦？即係嗰啲祝福乜都冇啊？點解淨係俾你以色列人啊？咁嗱，但係呢一個故事咧，就精彩就喺呢個地方，就係話呢個哥尼流咧，佢係意大利型嘅一個百夫長 centurion， 即係佢係一個當軍嘅，佢係管100个兵嘅。而管100个兵嘅時候咧，佢係一個雖然佢唔係以色列人，雖然佢冇份。好似在神的恩典里面呢、在这个创造主的眼中呢，他不是那个 being chosen one， 不是被挑选的那个民族。但是呢，他仍然都是一个虔诚的人、哦、他和全家呢都畏惧神，这个畏惧都可以翻译成一个敬畏神，又惊但是又敬。啊，兩樣都有嘅，係一個咁嘅人。佢經常施捨俾百姓，仲有經常向神禱告，即係佢嘅生活咧，同一般人、一般嘅以色列人咧，都冇乜兩樣噶啦。佢又祈禱啦，佢又做好人啦，佢又咧係敬虔嘅人啦，全家都敬虔嘅人啦，係咁嘅人喎。咁有一日，佢就喺異象裏面咧，異象嘅意思即係話喺一個 vision 裏面，在一个正常人看不到的，你和我都看不到，但是他看到的。在一个异象里面呢，就看见神的一个天使入了他屋，然后呢就去到他屋那里，就跟他说哥尼流。咁见到的时候呢，他就怕了，他说主啊，什么事呢？咁这个主啊，这个字呢，是如果在原文里面呢，可以译为天使的，因为旧约已经是天使和耶和华神呢，可以是同一个字来的。咁、啊、但是这个我们不需要针对斟酌他为什么说主啊啦。但天使就话：你嘅祷告同埋你嘅施舍去到神嘅面前已经蒙纪念啦。而家你要派人去约帕嗰度，约帕咧就系离开佢住嗰度大约50 km 度，就请嗰个叫 Simon 嚟。嗰个 Simon 咧又叫 Peter， 即系 Simon Peter 系佢嘅名。总之咧，你听到嘛？你系一个外邦人，但系因为你敬畏神，因为你做你又经常施舍，同埋你经常向神祷告。咁咧，你是一個虔誠嘅人，所以咧，我就叫你派你嘅仆人去約伯嗰個地方，去嗰個叫 Simon Peter 嘅嗰個屋企裏邊去揾佢。然後咧，佢就住喺海邊一個皮匠 Simon 嘅屋企，個房子咧喺海邊上。嗱，咁咧即係聞説嗰間屋而家都仲喺度。如果你有去過聖地咧，你佢會帶你去個 Caesarea 個海邊咧，嗰度話聞説嗰間屋咧係。當日呢個 Simon Peter 嘅嗰間屋嚟嘅，咁你唔好信為真啦嚇。咁啊，即係佢要嚟掠水咁嘅啫。咁咧，佢就會話你聽應該做啲咩嘢噶啦。咁第七節就係、是、當那向他説話嘅天使走咗之後咧，哥尼流就叫咗兩個家僕，經常侍候佢一個虔誠嘅兵嚟，因為佢係白夫長啊嘛，佢係當軍噶嘛，所以佢個兵嘅手下就有兩個家僕。咁咧，呢三個人咧，其實都係敬虔嘅人嚟嘅。咁咧，佢咧就將呢啲事講咗俾佢哋聽，就差佢哋去約伯呢個地方。到咗第二日，佢哋行路將近嗰個地方嘅時候咧，彼得大約喺6点就上屋頂嗰度禱告，就係嗰個 Simon Peter， 大家知邊個啦嘛？住喺約伯嗰、那個就上屋頂嗰度祈禱。咁咧，佢就覺得突然間 Simon Peter 好似我咁啊，覺得非常經常肚餓嘅佢啊嚇。咁啊見到非常肚餓咧，就想要食嘢喎。但係佢正預備食嘅時候咧，忽然間又暈障礙。咁我就同佢唔同啦，我有嘢食就唔會為人障礙嘅啦，佢就為人障礙嘅真係啊！咁咧，佢當時睇見個天開咗，有一個器皿降到佢嗰度，好似一塊大布一樣綁住四隻角，一路係咁好似降落傘咁，一路 descend 去到你嘅面前喺地上。裏面咧喺地上有各樣四足嘅獸同埋野獸，仲有爬行同埋空中嘅飛鳥，咁又仲有聲音咧向佢講彼得起來。食咗呢啲嘢咁，咁啊！但系彼得话唔系，唔得噶，因为我系以色列人，我系你嘅子民，我从来冇食过任何俗物或者污秽嘅嘢，因为呢啲嘢咧喺耶和华神嘅眼中咧系属于污秽嘅嘢嘅。O OK， 咁如果大家想睇點解污穢咧，睇啲舊約咧就有解釋噶啦。不過今日就冇時間再講嗰樣嘢啦。啊，咁又跟住咧，第二次又有聲音同佢講：神彼得啊，神所潔淨嘅，你唔好稱作俗物啊！咁一連三次嗰、那個器皿咧，結果咧就收翻上天上邊啦。咁啊，彼得有冇份食咧？我就唔知啊，佢冇講到。但跟住就話彼得，當彼得裏邊正在個心裏邊猜疑。他所見的異象是什麼意思呢？到底這個降下來的東西裡面又有四腳爬爬，又有飛禽，到底我們的神你到底給這些東西，到底什麼意思呢？看啊，哥尼流所差來的人已經來到門口了，就站在門外。那時候哥尼流差來的三個僕人呢，就去到彼得門口就來到了，那就問裡面有沒有個叫彼得西門的在這裡住啊。那當彼得還在想緊啊，當彼得仲喺度，等陣啊！當彼得仲喺度思想嗰個異象嘅時候咧，個靈咧就同佢講：，哇！睇下有三個人嚟揾你啦，所以你而家要起來，你落去同佢哋同往，唔好疑惑，因為我差佢哋嚟嘅。呢、這個就係天使，記唔記得？因為話天使喺哥尼流屋企嗰度，哥尼流。差啲三個人嚟噶嘛，啊！佢話總之咧，啊，你同佢，你跟佢哋走啦咁。啊，當時彼得仲思想嗰個異象嘅時候咧，靈就向佢講：睇下你差埋呢個正話講咗啦。由彼得咧落去就見哥尼流派來嘅嗰三個人就話：睇下我就是你哋所揾嘅人啦，你哋嚟揾我做乜事？咁跟住咧，呢三個人就話：百夫長哥尼流即係我老細咧，係個異人，一個畏懼神嘅人。為所有猶太國民所稱讚的，即是連你們的以色列人都稱讚我的老闆。我的老闆不是一個以色列人，不是一個被揀選的民族，但是他是一個頂尖的好人，是一個義人。啊，那他蒙神借一位天使來去話你聽，叫他請你到他屋企裏面要聽你的話。咁然後咧，佢就請他然後他就請他們進去瞓咗一晚之後咧，第二日咧，彼得咧就起身同你一齊去，仲有約伯嘅幾個弟兄一齊去，即係 total 有六個人一齊去嘅。咁有次日佢哋又去到哥撒利亞咧，去到哥尼流屋企啦，即係去到哥尼流嗰度啦。咁哥尼流咧就請佢哋嘅請埋一班親戚啊朋友啊去等住佢。咁彼得咧一入到去咧，哥尼流咧就迎接佢，就好開心嘅，就俯伏嚟去敬拜呢一個嘅彼得。咁彼得咧即刻扶起嚟，佢話：，誒唔得唔得，我自己都係一個人，你唔好拜我。OK， 即係你尊敬我還尊敬我，你唔需要跪拜我嘅，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啫。咁嗱，咁彼得同佢説話嘅時候咧，見有好多人喺嗰度聚集。就佢哋講，嗱，你哋知道啦，各位大佬，猶太人同其他嘅人親近來往咧，係一件唔合律法嘅事。你哋係外邦人，我係猶太人，我嚟到呢度同你一齊坐席咧，係唔合法嘅。OK， 但係神已經指示我，無論乜嘢人都唔好稱作俗或不潔淨啦。所以我被請嘅時候咧，就唔推遲啦。我而家嚟到，你叫我嚟做乜咧？咁。哥尼流就話啦：四日前我喺度禁食，直到呢個時候第九個小時咧，我喺屋企禱告，睇下有一個人穿著光明嘅衣裳站在我面前。佢就話：哥尼流，你嘅禱告已經蒙垂聽，你嘅施捨達到神嘅眼前，已被紀念。你要派人去約伯，叫西門嚟，佢又被稱為彼得，佢住喺海邊一個叫皮匠西門嘅家。當佢嚟嘅時候，你就同佢講咧，所以我就立刻派人去請你嚟。而家咧，我哋都喺神面前要聽神你嘅一切事，然後彼得就開口就講出咧一句好精彩説話。彼得開口話咩啊？我真是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嗱，呢句咧就係成個故事嘅一個最重要嘅約節係咩咧？嗱，呢個故事其實講緊咩？就係好簡單啫。Make long story short， 就係當時呢一個嘅呢個哥尼流。他是一個不是以色列人，亦都不是神所揀選的民族的人。OK， 以色列人就是西門彼得。咁咧，西門彼得咧就被邀請去哥尼流的屋企裏邊嚟傳講耶穌基督的救恩的信息嘅，其實係咁樣樣嘅。 因為後邊我唔再多講啦，因為好長嘅後邊啊。但係咧個重點就係佢差佢去同呢班外邦人傳講福音嘅信息。嗱，咁而點解會見到咁嘅異象咧？因為當時猶太人咧係唔可以同以色列人一齊坐埋一台食飯嘅。OK， 我係聖潔嘅，你唔係。我係神特別挑選嘅，你唔係。嗱，咁其實講緊咩咧？一直以來猶太人咧對上帝嘅觀念咧係上帝私有化嘅。大家明白咩叫上帝私有化？上帝是屬於我的，不是你的。這個創造萬物、創造宇宙的主宰是屬於我的，不是你的。還有這個創造萬物的主宰，他不單止是祝福我，他還有將永恆的盼望賜了給我，是給我們以色列人的美滿分。大家明白嗎？這個猶太人那個私有化的問題，猶太教就是這樣的。但去到耶穌基督的時候呢，在這裡呢就突然間出現一個現象呢，就是彼得一路堅持住這個心態，所以他去到哥尼流家都講這個說話的，我們屋企人，我們的鄉下是不可以跟你一起的，律法都不可以的，你自罵，他真的跟他說的嘛。但是突然間正話我們之前有這個一個降落傘降落來，裡面有很多污穢的食物，然後跟住個聲音話聽，你劏咗嚟食。嗰個聲音係咩？係天使，上帝藉天使講俾我嘅聲音嚟喎，即係叫我唔好再分邊啲係俗，邊啲唔俗啦。我叫你食，你就食，因為我嘅恩典唔係淨係俾猶太人，我嘅恩典係臨到世上每一個遵守我戒命，世上每一個係願意接受我的救恩的人。那么这个重点呢就是摆在这里了，就是当时这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概念来的。大家明白犹太人，我刚才说是以上帝是他的上帝为他们的至尊嘛，为他们的标榜的东西。现在上帝自己说不是，我不是只是给你的，我的恩典就给其他人，还有我的应许，我的盼望不是只會給你猶太人的，我的盼望還有給其他不是猶太人的，各個人總之他接受我的恩典的人，他都可以拿到這個恩典，拿到這個盼望。這裡就說了我們聽，彼得也說了這句話，他說他開口就說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這個說了給我們聽，上帝是一個不偏待人，上帝是 selective， 但他 select 所有的人都得到救恩，他 select 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可以拿到永恒的盼望，也是一个活泼的盼望，每个人都得，总要你是愿意接受就可以。我自己在、上次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讲过说、我是在太古广场做你大家記得嘛？做佢 Strata， 咁啊，而家要做多一年啦，又再被選為 Strata 嘅主席啦。咁啊，點不知咧？就咁唔好彩啦！我當咗主席之後咧，就發生咁嘅事。兩個禮拜前啫，咁呢件事令我非常非常難堪啊！真係就係咩咧？in fact， 今朝早我嚟之前都做一件更難堪嘅事，就係咩咧？即係大家唔好少睇呢啲嘢，原來上帝的心意是可以這樣的。先講了今朝，因為新鮮滾熱辣，我們明天我就不記得了、是什麼事呢？今天臨你之前突然間 Richmond News， 就是我們的社區部，叫做西部來的，有他們的總編就打電話Are you Reverend Sam？ Yes。 他說你一會間十點半鐘得不得閒？我說什麼事啊，因為我要離下靈營嘛，係咪？我又唔可以話啫，我十點半就揸車嚟噶嘛，即係你講大話都講得唔止啦。咁我話 OK， 有咩事咧？我想同你做個訪問。我訪問咩先？一共訪問，即係特別報紙嘅訪問，你都好 alert 噶嘛，係嘛？咁啊，我想訪問你三個大問題。第一，點解太古廣場會選咗你做主席 ？That's number one。第二， 你做了主席之后，你觉得你有什么抱负要改变这个太古广场，而值得你得不得时间来去无条件，你知道做这些 Strata Council 的人是没有钱的嘛，义工来的嘛，你一定有 something great in your heart， tell me。 又第三呢，就说你认为你做不做得到，你有理想不一定做得到的嘛，你认为你做不做得到。那他说我想一人来访问你，我说 OK， 我给你一个钟头来了。那我就在这里想，咁啊，當然佢嚟到嘅時候咧，梗係喺電話就話你三文，一嚟到成一輪嘴咁噶啦嚇。咁佢就話：其實reference Sam 我都覺得好奇怪，你到底你做乜嘢？做邊行？我哋叫咗個 reference Sam， 我咪做牧師嘅咯，係咪？咁話咁點解佢哋會選你咧？好簡單啫嘛，因為成個太古廣場167個 strata unit， 再加80多個車位，佢哋全部都係 business 嘅。做 retailer 做 teaching 啊，即係做教，即係教補習班啊，補習社嗰啲卡嘅嘢啦。總之冚唪唥揾錢噶嘛嚇。咁佢哋覺得佢要揾一個不牟利機構，仲要一個咧係 neutral， 冇利益衝突嘅。你係牧師，你肯定冇利益衝突啊！佢真係估錯咗好多嘢嘅。咁啊，總之佢話我即係我想能知道點解，即係佢哋會咁樣諗。我真係唔知點諗喎。咁佢就問一句啦：你覺得作為一個牧師，呢班太古廣場大部分都唔係基督徒，佢哋對你係咪有啲不其然嘅期望嘅咧？大家明白嗎？我話咁啊係真嘅喎。喺佢眼中，你個信耶穌咧，即係佢都係未信嘅呢個人啊。佢呢個信耶穌佢唔會嘅。你行差踏錯，佢就會督你嚟鬧嘅。但係佢 expect 咧。你是他們一個典範 OK， 那你說這個是不是很公平呢？一點都不公平，是不是？即是我犯錯就不行，你班友犯錯就不行，是吧？我要做到正人君子呢，那我就很陰功了。那跟著他說，那你有什麼抱負呢？我說我其實老實說，我做牧師我沒什麼對他們真的沒什麼抱負的，是不是？他們有抱負就是賺錢的，因為我怎麼會有什麼期望的。不過 我希望能夠用我的心意，老實說我改變不到他們。200多個票你怎麼改變他們？來自大陸，來自台灣，來自加拿大人，來自香港，四方八面，還有很多買了個抱負放在那裡，知你死我租了出去，我收租就行了，那些嘛。然後跟著你根本找他不到，原來他怎麼知道在山卡拉的邊一忽你都不知道的。我說我只是需要想用我的理念將這個太古廣場將它做回一個事事正正的，一個大家能夠在當中享受到美食啦，做生意做得規規矩矩啦。他說譬如呢，我就好，我真的這段我就不想錄住，這段到時我洗了它，跟著這句我話：我呢度有兩個色情部喺呢度，喺太古。我上次講俾你聽嘅。咁呢個色情部嘅老闆係一個女人，有一次約我，真係想同你傾傾。我話：你想同我傾咩事？佢話：你嚟我鋪嗰度傾啊！我梗係唔嚟你個鋪啦。係真嘅。咁我話：喺 food court 啦 ，food court 同你坐嚟。咁啊，咁呢佢點講？佢話：點解你要調查我？即係調查佢嘅報，我話老實講你聽啦，我都 honest 同你講，我真係冇乜興趣調查你嘅報，只不過我收到其他嘅業主佢哋投訴你個報，話你個報係個色情行業，咁你話我應該點做咧？如果佢對方咁講，哎呀，周牧師你唔好信啦，我哋大家都係基督徒。我你唔講好你哋，你講呢句我都，我幾乎想問你喺邊間教會嘅，我話俾呢個牧師聽，佢真係咁講，我哋大家都係基督徒，我哋大家都係做生意啫嘛，你咁緊張做咩啫？即係我哋喺一個咩世界裏邊啊？呢個世界就係咁噶啦。但係上帝有唔係咪因為咁就 ignore 一啲人咧？唔會喎。是不是因為某些人他們是這樣，上帝就拒諸門外呢？都不會、哦、 上帝的救恩同样摆到他们的面前，你要定不要？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祝福仍然摆在他面前，你要定不要？如果你要的，你就跟随我。Okay? 上帝并不会因为你以前做过什么事，你现在做过什么事而将你拒诸门外。同样在这件事里面，老实说，这个哥尼流他是不是一个虔诚的人呢？其实某程度上不重要。他是不是一个百夫长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当这个恩典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怎样去领受。而这个恩典呢，是上帝的应许，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而这个盼望无论在哪个社会里面，竟然他够胆告诉我，我都是弟兄姊妹。我基于想话，我真的很难称你做姊妹啊，姊妹。牧师就是这样样。但就让我提一提醒我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件事之后，我对他有另外的看法呢？不是另眼相看，是另外的鄙视呢？我要提醒我自己，上帝都不会鄙视一个咁嘅人，我凭乜嘢会鄙视他？所以我仍然话。我说我没叫他的姊妹，我说某某人，我说老实说，如果你是正正经经做正当的行业，不会有人投诉你。我也都希望你真的能够根据加拿大的法律，我们这个太古广场的拜罗做一些正经的事。如果你听我说的，我希望你可以这样重新再来过。如果不是的话，不单止我调查你，司徒科都预备调查你。In fact， 我亦都知道司徒系预备调查紧佢，但我唔讲得啦，呢啲嘢就系咪啊？但我就讲紧喺我哋嘅社会，喺我哋丢活嘅咁多每日嘅事情，我哋只系相信一样嘢，就系、是、上帝对你面对嘅所有挑战，边个系你嘅对象？上帝都系一视同仁，上帝嘅恩典同样临到佢哋嘅身上。如果你講呢啲嘅，我正話仲有，就係、是、我只係講咗一個故事啫，我聽日先講埋佢啫。仲有一個故事，都係唔係又係太古廣場發生嘅事，就係、是、讓我明白到，原來呢個世代、呢個世代，所有嘅人都對你稱自己為基督徒，佢係對你有期望。你唔好以為你唔話自己係基督徒，人哋就對你冇期望。當人知道你係基督徒，人哋就會 expect。你是一個點嘅人？你話咁我唔 fair 喎，咁我連買六合彩都唔得啊！你睇你個信心有幾大咯？你問我就話聽唔得啊！咁我打牌都唔得啊！我唔收錢嘅喎，咁我周圍嘅人望住你喎，你有冇意思先？係咪啊？即係我哋每日都遇見呢啲嘅事情發生嘅啊，而不信嘅人就咁睇住你。到時啊，你叫呢班人帶佢報道會啊！哎，黃牧師講報道會，嚟啊，嚟參加，跟你去，你都打麻雀嘅喎，咁啊，成日真係乜都唔使做。所以我覺得，我哋面對嘅挑戰，我哋大家只有一個做法，就係、是、彼此互相提點，互相鼓勵。啊，我所以今日我就係同嗰個 Richmond News 嗰個，我唔能夠改變任何人，但我希望我所做嘅能夠影響我周圍嘅人。我都相信你所做的，凭住神给你的永恒的盼望，圣灵赋予给你的特强的那种抗拒能力，对罪恶的抗拒能力，你要能够战胜，能够影响你身边的人说，原来基督徒是有另外一种的，是有另外一种的形态，另外一种风采，另外一种的气场。这个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在这段信息里面。雖然彼得就係真係有啲傻傻更更咁就走咗去噶啦，但係佢講咗最重要嘅嗰段，就係原來神是不偏待人的，就係因為呢個唔偏待，所以我哋係配得攞到呢一個盼望。呢、這個盼望係 living hope， 係有生命力嘅，唔係嗰朵假花。大家知唔知呢件假花嘅仲有一個故事？大家知道 Martin Luther King 是誰嗎？ I have a dream 那個客人，他說 I have a dream 那天早上，那天是他生日，他早上 佢大大俾咗扎花俾佢。阿媽啲女見一睇，哦，多謝老婆。誒，乜又扎花假噶？啊，佢問佢大大。哇，係啊，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有幾多機會成日咁送花俾你。不如我送一扎永恆嘅花啦，就係打花。咁如果嗰日晏晝佢就死咗。啊，當然我唔係迷信啦，就作為一個大家覺得有啲可惜。珍惜你的生命，珍惜你身边的人的生命，珍惜你所爱的弟兄姊妹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是其他未信的人都对他们对你有期望的，希望这样能够影响不同的人。我想说加拿大政府，我凭什么影响加拿大政府？我做牧师都只不过是影响主内的弟兄姊妹，因为如果听教听话的话，是吧？但是其实繼續去太古廣場，一個好大嘅提醒嘅。原來有成幾百人喺度期望緊我嚟去有啲真係令佢哋好開心，佢哋覺得高興嘅。原來曾牧師係一個真嘅牧師嚟㗎，佢唔係淨係姓曾，佢係真嘅牧師。okay, 我哋一陣低頭祈禱，賜俾天父我哋感謝你嘅恩典，幫助我哋，讓我哋知道一個盼望係永恆嘅時候，係有生命力嘅時候，帶嚟俾我哋有多大嘅喜樂。多大的益处，甚至能够影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就求你让我们一班属你的子女在这件事里面，我们能够敬虔的道人，能够经常的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彼此的建立，我们交到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